有人能够喝到，今天你就可以来品尝。 没错，其实呢，提到法国的红酒呢，你就会想到它悠久的酿酒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的优势，以及多种多样的葡萄的品种，还有独特的混酿技术、陈酿技术和严格的等级区分把关。实际上，今天这款酒呢，好酒的所有的要素它都具备了， 对，全部都有了。 对，法国的。而且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的，是 AOP 级别的。另外它是2016年好年份的。 对的，而且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想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你如果说去外面扫码的话，一瓶是368，这个你基本上去全国都是这个价格的，因为它值这个价格。那么之前在我们台内买的话是什么价格卖断货了呢？是799两箱12瓶。当时买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个程阿姨，我记得很清楚，她一个人就订了5组。那么今天呢，我跟你讲，程阿姨机会来了啊，这档节目真的不一样。这档节目是799降到399，降了400块钱，给您打了5折，然后12瓶2箱给您做到18瓶3箱。所以我还保证是原瓶上进口的，所以这个机会我后面我不保证能不能争取到，有可能没了。但是这档只要你在时间之内下单，最后这10几秒、几十秒的时间里面下单，我就能保证你享受这个价格和组合。 是的，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那么今天呢，和我一块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李想。李想你好。 李红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和大家说话的时候呢，是在一个温暖的房间当中，但是我们有一部分同事呢是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因为北广购物派出了一队工作组去到了吉林省松原市的茶干湖的边上，给大家发茶干湖的冬捕鱼。 一听茶干湖就知道要吃大鱼了，太有名了。这两年 在这个央视的某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上啊，说的是这个茶干湖鱼啊，是大自然的馈赠。 真是这样。 而且呢，展示的那个画面真的是让大家垂涎欲滴。我那个时候就想，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吃到茶干湖的鱼？ 对呀，过过嘴瘾啊。要说茶干湖这鱼，很多人说，哎，不就是条鱼吗？凭什么它那么有名呢？凭什么它那么贵呢？我告诉你，首先一个呢，本身人家那个冬捕啊，那种方式已经成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了。 确实是，哎， 特别有意思。然后呢，那鱼把头得研究那鱼在哪儿，然后定下来大家怎么去下网啊，怎么这个小马拉着轴慢慢转呐，这样来去捕。还有一个，鱼确实好。咱们现在大家基本吃的鱼，您说这个，特别是咱们吃的河鱼，不敢说100%，99%以上都是养殖的。但是发现这个养的就是不如野的味道鲜美，对吧？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都说这个人生啊当中，如果吃过一次野生湖泊当中的鱼，那您一定不会忘了那个味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野生环境当中自由自在的这个游动，而且呢捕生的全是这个纯野生的这样的饲料。 对， 那么呢，它的鱼肉的紧实程度，它的鱼肉的鲜美程度，一定是让您忘怀不了的。 对呀，野生鱼今天带大家去吃一回茶干湖，就是这种没有养殖的，保护环境非常好的纯野。凭什么茶干湖好？ 对， 靠北啊，越靠北越冷啊。其实谁都知道，越冷生长的东西越慢，它的生长速度。南方可能长掉一条6斤多的这个鱼，那可能2-3年就能长出来。可是你真的到了茶干湖那儿，长到一条6斤以上的大鱼，就胖头鱼还挺能长的，它怎么着也得5到6年的时间，10斤以上得8到9年的时间才能长成这条鱼，所以这条鱼长的年限就很长。纯野的环境当中，你说今年没捕着，明年没捕着，放了5-6年才把它给捕上，对吧？所以这个鱼本身时间长，肉质就更加紧密。还有一个别的比不了的，就茶干湖那个水，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是的，那个水是什么的呢？它是一个特别纯净的，并且 pH 值在8.5以上的，也就是说是碱性水。中国碱性湖泊非常少，出名的两个，一个是咱们说云南有个叫澄海湖的地方出螺旋藻，还有一个就是东北有个茶干湖出那种野生的大头鱼。 经过碱性水，碱性水纯净，特别干净。然后碱性水出来那个鱼那个肉质啊，我怎么跟大家说呢？我去年我吃过一回，真的，那个大头鱼那个肉质哈，您就直接蒸，我给小孩当那个螃蟹那种吃法，一点不比那个大闸蟹那种鲜美的味道差，就直接清蒸完了直接蘸汁，非常好吃。 扎干湖的东捕鱼好不好？刚才听李想这么一介绍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好，但是呢，好就有它的缺陷，一个是少，第二个是贵。 是的， 市场上呢非常难得一见，因为什么呢？野生鱼群就那么多，到时候就得上那儿抢去。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替您把这事儿办了。 哎， 我们有一个工作组啊，直接到这个查干湖的湖边，就为您盯着这个鱼。今天我们在北广购物呢，给您提供的这样一个查干湖东捕的野生有机胖头鱼，一共是两个组合，李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给大家，首先标准的大水库鱼，六斤到六斤半的，这个呢大概生长了五到六年的这么一条鱼，这条鱼给大家399元，其实比当地还要便宜一些的都是，但是这个鱼基本上是统一的市场的价格，我们是略有优惠，同时呢再给大家当地的这个香菇，送您的3两香菇，回家炖鱼的时候啊，做馅的时候啊，炖肉的时候可以使，这是399元。还有一种，您要说其实今年我要隆重的过个年啊，这家里要热热闹闹的，多来点朋友，那怎么着呢？我给您来一条10斤大鱼，这可是在水库鱼当中，查干湖当中算很大的鱼了，这条鱼得长8到9年的年龄啊，10斤以上的这条鱼呢，给大家是999元，送您3两香菇加3两白灵菇，可以一起配着吃啊。 两个组合， 所以一个399，一个999。 两个组合，一般呢，我们就可以买这个6斤到6斤半的， 对， 小一点的。如果说您这个想隆隆重重的过一个年，另外呢，想尝尝这个查干湖的重器啊，这个10斤左右的大鱼，那么买999的这个组合，一定不会让您后悔的。 是的， 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考虑到了，如果您比如说要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串亲， 那条十斤大鱼挺沉的呢。 我们给您呢是制作了一个这个提货卡、提货券，您拿到手以后呢，随时想提就提。28号开湖，28号之后您什么时候想吃，那就打一个电话。 对， 我们有工作组的人直接从这个查干湖的湖边啊，先捕上来的鱼，直接给您发到北京，发到您家里， 直接发到家里，直接吃。12月28号开湖，12月28号之后，随时可以打电话，随时可以吃到查干湖的美味大鱼，只要打个电话就行。 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啊，这个鱼在过年的餐桌上真的是太必不可少。 说实话，必须得有。中国人讲究过年的餐桌那几道菜呀、每一个其实都得有讲究的，对吧？你比如说，就随便说，过年的餐桌上咱得有个花生米，提前跟那摆着。花生米叫什么？花生米叫长寿果，取的是这个吉祥的给老人吃的这个意思，对吧？鱼那是必不可少的，连年有余，吉庆有余，家里有余粮，年年仓库仓食领，这样的时候呢，才是保证咱们说家里风风火火的，红红火火的，每年都可以过个吉庆年。所以每年可能都吃鱼，今年吃一回纯野生的，今年吃一回碱水湖的，今年吃一回查干湖，这个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吃一回这样的鱼，这辈子谁都得尝一回。北京人现在大家衣食无忧了，对吧？也手里也有点闲钱了，吃点没吃过的。别天天就是那老三样，过年过节别天天就是烟酒茶糖，对吧？换点新鲜的。 这个说动心了，我就心疼我们的同事啊，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给等着给大家发鱼呢。 不用心疼他，他跟那最刚出来那个鱼，他自己先直接铁锅炖去了。我告诉你， 今天呢，在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查干湖的东捕野生有机胖头鱼，一共是两个组合，小的组合呢是6斤到6斤半，在查干湖当中生长了5年左右，399元，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还给您送了150块钱。也就是3两的香菇，您做鱼的时候用得着。 是， 另外呢，我是非常推崇的这个大的组合。 如果条件允许，一定选大的， 一定选大的。 8到9年野生的大鱼， 8到9年野生大鱼，10斤到10斤半的，999块钱，还给您3两白灵菇，您回家一炖，热热闹闹的过个年，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是直接把这个提货券送到您家，28号开湖之后，您什么时候想提，什么时候提，打一个电话，我们直接从原产地直接发货到您家，400-015-5151，400-015-5151。同时啊，我真的还是想说，这个大的这个鱼啊，确实非常非常难得。

啊，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For 这个词呢，它的方向性很强，通常都是往前走，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会遇到这个 head for， 啊，头朝哪儿去哪儿啊，所以呢，记住 for 这个词。那么这个表达法放在这里是怎么用？如果放在另外一个背景，比如说我离开了北京去上海，还用 leave for 的表达法，这时候就不能这么说了。So we are leaving Beijing for Shanghai 啊，这时候是这样一种表达，以表达我们这种A B 目的地啊之间的一种关系。When they return from their honeymoon, they plan to rent an apartment for the first few months of their marriage.那么他们在度完蜜月以后呢，回来打算呢先租一个一套公寓啊，来度过他们新婚以后的这么最开始的几个月。 plan to do something plan， 大家一定要注意 PLAN 这个单词的发音是读成 plan 而不是 plan， 所以有的同学容易在这个发音出问题。 rent an apartment for 这个表示的就不是目的了，它表示的是时间段。Then they want to buy a house with the money they had saved. 真的是过去的过去啊，过去完成时再一次啊崭露头角在里面。我们看到以前攒的钱现在终于用上了啊，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呀，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是吧？那么 with the money 就用他们曾经攒过的钱，又一次使用了定语从句啊，特别好。 Life is romantic, life is practical. Yeah. Well, after learning these two texts, and we have felt the love in the air, and also we got to know some of the common procedures for a formal wedding ceremony. And we got to know wedding ceremony, we know reception, and also honeymoon. Oh,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certainly the most fun part. How was yours, Bruce? Yes, where did you spend your honeymoon? Well, mine was sort of funny.Because my father had traveled a long way to come to the wedding ceremony, and we decided, well, he's traveled a long way, so we should go off together. So I went on a honeymoon with my father in the backseat. It was funny. It's a joke. We had another honeymoon afterwards, but immediately after we did some vacationing. How many did you have? Well, you can have as many honeymoons as you want, as you're able. As long as romance is in the air, you can have a honeymoon. Yeah.If you don't need to buy your apartment, and you can use your savings. That's right. And spend it on your honeymoon. That's right. Well, Bruce, could you tell us something or make some recommendations in terms of honeymoon destinations? A perfect honeymoon destination is going to be one that's quiet, that you have time to yourself. Originally, the idea of the honeymoon is, okay, this is the opportunity that the new couple has to spend time just amongst themselves.And no one else and no practical worries. So get away from the world. So maybe it's a beach in a warm country. Maybe it's a hotel in a mountain far away from a town or city. Or maybe if they just want to have fun, some people go to the big city and experience nightlife. However they can be on their own. It depends on your personal preferences. Sure. Some people prefer somewhere quiet. Yeah. And others will prefer somewhere noisy. Yes. And exciting. Right.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Someplace quiet. Could you give us some specific examples? Well, we went to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s, which is an area north of New York. When we got married in New York City. Appalachians.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s. The East Coast. That's right. All right. So we went and found a quiet spot in the mountains. Tennessee. Well,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s go through several states. Yes. And the Appalachian Trail goes all the way, I think, from the state of Georgia all the way up to Maine. Mm-hmm. All right, that's okay. Right. So now I know that the policy is from tourists. From tourists. Right. I think the next honeymoon would be spent probably on the Rocky, right? 今天呢，我们又学习了一些和婚礼相关的一些词，来复习一下吧。Get married, get engaged， 一个是结婚了，一个是订婚。Get engaged， 天生的一对，或者是很合适的一对。A well-suited couple, well-suited， 很合适。All right,